待我先把老伯叫了起来。 老伯，快点来喽！ 来了！急急忙忙，离了齐房，哪个问我？我是咱不懂的娘。 哎，你先是我的娘啊！今天你不把这个娘字讲清楚啊，真人嘛？大哥呀，那个他眉毛尖尖的，多弯一点。 哎，你莫心急了，我的话还没讲完呢。 讲了。 过娘，你有好多娘的娘呢。 么子？我的娘的还有蛮多娘叔的娘啊。 是啦，有姨娘、 姨娘、 伯娘、孙娘、 孙娘、 丈母娘。我。 你是我的么子娘啊？ 我嘛，我是你的伯娘呐、啊。来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再要四点。 听到他这一讲啊，我一身大酸个哩，怎么舍得打你喽、 哎， 老伯？ 张国通啊，你喊我起来做么子啦？ 今天开斋，要你去来磨豆腐啊。 磨豆腐？ 哎， 要得，那快来了。 好嘞。 好是要、哦，我打到脚了。 好。活得了！哎呀呀呀，老婆！哎呀，活得了！就磨起来呀！ 好嘞！ 哎呀，起来呀！ 小妹几载，几载大花瓶，一买烧酒，一买烧酒二买一。 一不比只有天老爷不公平，三伏天里刮南风，南风吹起了咱座位，有天爹刮咱子，无天地把文言训，咱座位那个端座位，地死人那个吵死人，哎呀嘿老嘿我的妹妹子呀， 哎呀嘿老嘿我的哥哥子呀， 老婆头发两背包，眉清目秀你好面容，心灵手巧你文绣花，能做出来你会做早，里里外外为单家，我们日子就多得个乐融融。哎呀嘿老嘿我的婆娘哎， 哎呀嘿老嘿我的男人才爷，我的头发两背包，七年家你攒骨头。 是个冷呀呀，烧酒水酒啊浓哟浓，若到河里洗酒桶，醉死那河呀老蛟龙，醉在那个鲫鱼钻石缝，醉在那个鲤鱼满身红，醉在那个宝来子满江跑，来到他那个找冰雹，说今后我的婆娘哎， 我今回忆男人家也 一一个。不再言道得好，天和地和人也和，陪老啊，我的爹。 陪老啊， 我的爹。

板前只等钱为剿匪，先把土匪办时间到，踏青飞虎山，十八座山庙埋藏在山间，壮志寒山越雄心，真身远带等到于战友，会是白鸡眼刀匪朝廷叫他第一破天马安 第二名是李红梅女士，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大奖获得者，也是戏曲研究生啊，她演唱的是《杜鹃山》。

戏《女驸马》，演唱者王琴。红灯记，演唱者丁小军。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亲，生还亲人 剧《帝女花》，演唱者吴诗、温红玲。演唱者詹丽华。 腔王宝钏，演唱者谭天性。演唱者史平。

夫妻们的不亲亲风致，又何必历代亲扬隐晦，有你的臭美德战志不忘前锋之人如日山， 千千多夫妻亲人的不欠在于你，可那不欠你姻缘的苦苦都你的臭美不认丢看我，黑色是黑之后的脸， 黑是我这几里臭美不占有一桩，心腹是不敢明言笑天说，白天门两个交战老娘亲两朝来的不凡，我有心为父亲见你一面，真爱我身材三两个天边， 你哪里就不要这样哪里边，你要摆好的是我不阻拦， 只虽然不阻拦我有阴天真不管， 不听说你那金皮鞭那你一直就不会还， 只是我那金皮鞭见都一面记得还， 谢谢。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京剧大家梅葆玖先生。今天晚上梅葆玖先生要带给大家的是京剧《贵妃醉酒》，为他伴舞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些学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梅葆玖先生，有请。 Thank you. 观众朋友们，第二届中国戏曲演唱红梅大赛颁奖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